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我是主持人黄燕。2020东京夏季奥运会刚刚落幕，2022北京冬奥会马上就要来了。就在8月8号，迎冬奥奥运文化主题系列的展览的首期已经在玉渊潭公园和天坛公园同步推出了。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走进展览，一起来了解冬奥。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宣传部部长皮亚明。来，皮处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最近的这个奥运的这个话题已经是热了好一阵子了哈。那么在东京奥运会上，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健儿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振奋哈。那么现在呢，这个冬奥呢，尤其是又在北京举办，北京也是第一个同时会举办这个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大家也很期待。而且最近我看不断的也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新闻，说这个夏季奥运会的场馆啊，已经落成了。刚才我的新闻里头还说了，这个索道已经通过检测了，等等等等哈。那么，这个冬奥时间啊，已经是进入了北京的这个冬奥时间，开始倒计时了。迎冬奥叫奥运文化主题系列展览刚刚拉开帷幕，这是叫首期展览是吧？ 是的，是的，就是宣传和弘扬奥运精神呢，是我们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的重要的一项职责。北京在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以后呢，又即将举办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举办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双奥城市。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双奥之城。冬季奥运会结束以后呢，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了北京。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呢，还有不到180天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为了向广大市民展示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成果，普及冬奥知识，为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我们奥促中心呢，发挥了自身的优势，联合团市委、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等单位，精心打造了迎冬奥奥运文化主题系列展览。8月8号，就是上周日，我们在玉渊潭公园和天坛公园同步推出了两场展览。 这个展览是实际上是还一直在持续，只是8月8号拉开帷幕。 对，这两场展览呢，是我们这个系列展览的首次亮相。也是得到了公园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面向全市的机关、学校、社区、乡村陆续的推出。比如说我们和北京市档案馆合作，计划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的时候呢，在档案馆的新馆推出这个系列的展览。我们还将结合各市属公园的群众冰雪活动，很多公园一到雪季以后，这个都开展丰富多彩的这种冰雪活动。我们还会结合这些活动，把我们的展览呢陆续的推出来。 刚才说了，这是第一期活动，还会有第二期、第三期哈。8月8号是在玉渊潭公园和天坛公园同步推出了这个展览，是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是希望持续到冬奥会结束。而且这个我们的市属公园这两天我们也一直在踏勘，就是符合条件的，我们都会把这个展览在公园展出。 哦，那太好了，就是我们去不同的公园就会看到这个展览哈。刚才您说了这个展览是叫系列展览是吧？ 对对。 那所以说是每个系列还会不太一样呢？ 这个系列展览呢，它的办展宗旨、主要内容和展览形式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冬奥知识和北京筹办冬奥会的成果呢内容非常的丰富。这个大家可能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为了便于大家在短时间内全面和准确地掌握这些知识，我们这个奥图中心呢发挥了我们自身的专业的优势，对有关冬奥方面的内容进行了一个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建立了一个以冬奥文化为主题的这个展览的内容库。将这个冬奥元素呢分成不同的模块，比如说海报模块、吉祥物模块、火炬模块、赛事模块等等吧。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展览单位、展览场地和受众人群的这个特点，从这个展览库里呢挑选相应的内容进行排列、组合、定制之后呢向社会推出。所以说这个展览的特点呢，它具有这个模块可调换、展览可移动、内容可复制这些特点，特别机动灵活，非常方便。也是呢就是可以量身定制，所以具体到每场展览呢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会有一点不同。在这里我还特别想强调，就是说我们下大力气建立了这个展览内容库，主要目的呢是为了方便全市不同的单位不同的行业举办以冬奥文化为主题的展览来使用。所以说也希望有这方面需求的单位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在展览内容方面无偿的提供支持，然后在展览的形式方面呢无偿的提供智力支持。比如打个比方吧，我觉得我们就是造车的，但是我们造出好车来还不够，就是还需要有好的公路才能跑出好的速度来。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迎冬奥奥运文化的这个主题系列展览是不仅仅是在刚才说了在现在的这两家公园，您刚才说的是可以，如果是想要举办这展览的话，他们是可以跟你们联系的，就是一方面是可以在一些公园里头，也可以在其他的一些公共的场所是吧？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因为冬奥会马上就要来了，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北京冬奥会都是特别的期盼，所以大家也有这个需求，想了解一下冬奥会，了解一下冬奥项目，也了解一下我们冬奥会筹办到了什么程度呀，然后给我们北京带来什么方面的影响啊。所以呢我们也想就是满足大家这些需求来推出这个展览。 好，草球也争春说了，说这个商场里的冰场啊现在是会更热闹了，尤其是他们这个现在夏天也可以去那些地儿嘛。然后红果说了，说去年啊冬天我在这个延庆石金龙滑雪场体验了一把初级滑雪，哎呀岁数大了，这项运动真不适合我，不过我要为冬奥加油。 谢谢。 然后他还说了，说现在这个电台电视台啊广播呀、这个宣传冬奥的氛围是非常的这个浓厚的哈。然后我们的这有一位朋友4438WA， 他说我们家住在石景山，和冬奥的距离好像会近一些哦。他说因为冬奥组委啊就设在新首钢园区，高台滑雪也在新首钢园区，那个形似高跟鞋的钢铁结构的高台滑雪道，夜间在装饰灯的照耀下非常的壮观，十分的漂亮。 对，这张图片我们展览中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在夜间拍的这个照片，特别的震撼。 是因为夜间拍摄这样的照片它需要专业的设备啊，咱们用手机啊什么的有时候可能拍不了那么好，看完了这么美的，我们再去这个场地这边去来看一看，因为正是冬奥开始的时候，可能您就得有票才能进去了是吧。现在去看一看。燕林说了，说这个我朋友的小孩在崇礼做滑雪教练，所以他的婚纱照都与众不同，他发给我们了。 哎，真的特别的酷，就是这个新人穿着这个滑雪服，然后是那个在那个滑雪的这个样子，就不是传统的那个婚纱照。这个大家看来这个迎冬奥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氛围哈，这个迎冬奥的氛围是特别的这个浓厚。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宣传推广部的部长皮亚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走进迎冬奥奥运文化主题系列展览，带我们了解冬奥。因为就在8月8号这个展览的首期已经在玉渊潭公园和天坛公园同步推出了。那么刚才呢我们对展览有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听众薇薇安就说了，请问咱们的展览是户外还是室内啊？很想带孩子去看一看了解冬奥呀、啊。这个尤其现在最近这个疫情反复， 对 大家对这个很重视哈。 是考虑到这个疫情防控的需要嘛，就是目前我们推出的展览呢都是在室外，就这两个公园都是室外的、 嗯、 因为北京市属公园呢有很多这个室外的宣传栏、 嗯、 还有宣传橱窗，我们也是利用了现有的这些设施，因地制宜，从我们的模块化的展览内容库中挑选了相关的内容进行排列组合。内容方面呢重点展示比如冬奥历史， 嗯， 冬奥知识，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成果，还有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筹办冬奥等等这些内容、 嗯、 形式上呢主要是图片图表为主，我们挑选的内容还是比较精彩的，具有很强的这个观赏性。 嗯， 比如说呢我们梳理了历届冬奥会的吉祥物的图片，这些吉祥物呢大多是以动物形象为原型，具有很强的文化特色和艺术性，非常的可爱。我想如果是带小朋友去看这个展览的话，可能小朋友会特别喜欢这个单元。 哎，我特别想知道就咱们这个展览就是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公园里头大概规模是多大，比如说您跟我们说一下在玉渊潭它现在是在哪儿，大概有多就是多少这种展就多大的一个规模、 啊、好，这个玉渊潭公园呢它那个有一个影画长廊、 嗯、 就是在红领巾广场的这个附近， 嗯， 它这个展现面积特别的长，一共有66块大的这个展板， 66块， 所以对66块内容、 嗯、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是放进了非常丰富的这个内容，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玉渊潭这个公园这个内容很多、 嗯、 然后这个里边蕴含的这个冬奥知识冬奥历史也是非常的丰富， 本身它就是周围的这个市民朋友非常爱去的一个公园。 对，因为我们周日去开展的时候看到这个公园里来锻炼的这个市民特别的多， 我有时候周末还专门会去那环湖走两圈呢、 啊、 环境特别好，尤其它这两年又经过了很多这个升级和改造哈， 是特别漂亮、 嗯、是 然后呢我们这个天坛公园是从北门进去、 嗯、 这个在左前方能看到我们的展板。 嗯，天坛公园也是有一组是吧系列的这种。 对，因为它的这个展板数量相对少一点，所以我们就精选了这个冬奥项目的介绍给大家推出。 嗯、对，所以说我们也很好奇，就这次两个展览在玉渊潭公园和天坛公园、展览是一样吗？还是说各有侧重呢？ 主题是一样的哈， 嗯、 因为但是各个 主题都叫 迎冬奥、 迎冬奥 奥运 文 化 主题 系列展览，对、 啊， 主题是一样的。 嗯， 但是因为各个公园呢，它的宣传橱窗的位置、数量、尺寸都不一样， 嗯， 所以呢，我们选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刚才说了，玉渊潭公园它的影画长廊有66块大的这个展板， 嗯， 所以我们展出的内容就是相对多一些，相对丰富一点 儿，嗯， 像天坛公园它的展览橱窗呢，就是目前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就精选了这个冬奥会的比赛项目这个介绍，有重点的来推出， 嗯， 其他公园也是，我们会结合它的这个特点， 哦、 这个数量，然后再做重新的设计， 嗯，那。我刚才听您说主要都是展板，那就是说是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图文的形式是吗？ 是这样，就是目前呢我们在公园的这个系统推出的展览呢是以平面展览，以图片以图表为主， 嗯， 比较适合市民观看吧。我们后续推出的展览呢会除了平面展示还会结合这些音视频内容还有冬奥会的实物来展出， 嗯， 比如说我们十月份和北京市档案馆计划联合推出的这个展览就是一个室内的展览，这个展览呢就是实物和平面相结合的， 哇，会有一些实物哈， 对，另外还会融入一些数字技术、 嗯、 增加一些互动的内容，呈现的形式呢也会更加的丰富， 嗯，在公园里头确实拿这个食物摆在那里也不方便，安全方面都会有问题哈。 对对，它有一定的限制， 在博物馆、嗯、档案馆这些室内的展馆里头咱们就可以有一些食物了， 对， 食物会有一些什么呢？ 这个我卖个关子吧，到十月份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的这个展览。 哦，这个是十月份，也很快了哈。 对，我们是计划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的时候推出。 哦，真的也是让人非常的这个期待。好，那么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的是迎冬奥奥运文化主题的系列展览。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宣传推广部的皮亚明部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展览。其实这个展览会一直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来呈现，一直会持续到这个冬奥会开始举办以及冬奥会结束之后哈。我大家真的是好棒啊，手里有好多图，今天图特别多，尤其是这个燕林发了这个好多图。燕林说这个每年我都去这个说这个申奥成功后体验了一把崇礼的这个滑雪场。哦，哎，真酷哎。不知道这个皮处您会滑雪吗？ 这个滑雪和滑冰都滑过，但是都不好，没有这个正规的学过。确实我觉得这个北京筹办冬奥会啊，在这几年中大家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上甚至痴迷上这个冰雪运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 是，宋燕君就说了，我每年原来都会去滑雪场滑雪，结果疫情之后呢，这两年都没去了，只有照片来看一看了。现在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在城里头的室内的一些其实还是可以的哈，而且夏天也可以去。 对，我们上个月刚刚结束了一个夏令营，那个时候疫情还是常态化的这个过程中，这个夏令营的这个小朋友呢是来自延庆区的这个四海中心小学和珍珠泉小学这个两个学校的小学生，他们是从滑雪零基础。我们经过了这个5天的夏令营，在北京这个乔波滑雪场室内的，因为它一个室内的滑雪场。 那也好多年了，我以前也去过。 是，经过5天的培训，最后小朋友滑的都特别好，而且特别喜欢这项运动了。 而且多大的小朋友啊？ 都是3-4年级为主吧。 那小朋友好棒啊，5天就能学会哈。 对，因为有专业教练辅导的话，很快就能掌握这些技术要领。 看来要学这个还真的必须要找这个专业的教练，尤其这个滑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的， 对对对，安全第一， 给摔坏了就不合适了哈。那么这次呢，咱们这个展览呢，实际上是也是跟着这个展览让大家来了解这个冬奥会哈。那么说到这个展览呢，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其实也是讲到了咱们北京这个冬奥会申办和筹办的这个历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哈，当年北京申办冬奥会的时候有几个申办城市。 这个大家可以这个答一下题啊。我就先说一下答案吧。就是在2014年3月14号呢，国际奥委会在其官网上宣布，一共有5个城市正式提出申办2022年冬奥会。这5个城市呢，分别是中国的北京，波兰的克拉科夫，挪威的奥斯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和乌克兰的利沃夫这5个城市。最后我们也是赢得了这个最后的胜利，取得了这个举办权。 是，这确实是相当的激动人心。所以我们的听众胡萝卜就说了，说我还记得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北京赢得了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呀，仿佛就在昨天一样。 对，我想大家都是会这样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的那个时刻。在2015年的7月31日，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在吉隆坡举行，投票选出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城市。当宣布结果的那一刻呢，聚光灯打在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巴赫的身上，尤其是他手里的那个信封。里面装着中国人期待了近21个月的答案。当他念出了北京这2个字的时候，会场上也是响起了惊雷般的欢呼声。而万里之外我们的北京也欢声雷动。我想很多人可能当时都在庆祝吧。我们在玉渊潭公园的展览呢，就有那个巴赫主席宣布结果那个瞬间的那张图片。就是举着我们北京2个字的这个图片。以及全国各地的群众热烈庆祝北京申冬奥成功的这个一些照片。我想大家看了以后呢，一定会回忆起那个难忘的时刻。我想在那一刻呢，那份紧张、激动、荣耀还有自豪，这种复杂的情感都交织在一起了，这种心情应该是大家终身难忘的吧。 真的，我现在还能记得那个时候 屏住呼吸等他那个 宣布，对，那个很紧张， 那一刻的那个情景啊，还是记忆犹新的。咱们北京现在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即将举办冬奥会的双奥之城了。真的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骄傲哈。 对，是的，大家可能都知道现在北京是世界上唯一的双奥之城。 嗯， 其实呢中国举办过夏季奥运会、残奥会、青年奥运会，还有即将举办的我们这个冬季奥运会。 嗯， 也是我们目前世界上举办奥运赛事门类最全的国家。 哇、哦，那么应该说呢，咱们北京啊，在这个筹办冬奥会的这个过程呢，咱们北京的市民朋友这几年都不断的这个见证了哈，我们媒体也是一直在跟进的报道，比如说这个奥运的这个筹办的进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也都会实时的告诉大家。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展览上面哈，这个重点是展现了哪几个这个方面呢？也来跟我们说一说。 嗯，好，我们这个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传承奥运的遗产，大家可能也能深有体会，就是北京举办08年的奥运会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这个体育遗产、文化遗产还有社会遗产，也深深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啊、生活理念、健康理念啊，都在发生极大的变化。那比如说我们的鸟巢、水立方这些场馆现在依然是经常举办各种赛事还有热门的活动，也是我们这个北京的成了著名的景点，就是来北京的这个朋友呢都要到这儿来留个影做个纪念。另外呢，这个强身健体已经成为了全民的这种意识，现在各种马拉松比赛啊、各种跑步、各种活动赛事都特别的多。而奥运会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北京的这种和谐的社会氛围依然保持至今。同样呢，就筹办北京冬奥会也为北京带来了很多有形的和无形的遗产。比如说北京冬奥会从筹办开始就特别重视这个遗产工作，充分考虑了冬奥遗产的传承利用，制定实施了北京冬奥会遗产战略计划，注重从体育、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城市发展和区域发展这个七个方面和35个领域规划、创造和运用这个冬奥遗产。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冬奥方面的这个筹办成果呢，已经在转化成现实的遗产了，可能大家都能亲身的感受到。然后在我们的展览中呢，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图文资料，比如说冬奥场馆的建设，比如说我们每年都举办的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就是我们说的冬博会，还有我们大力发展冰雪产业，推广冰雪运动，开展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等等这方面的巨大的变化。 好，那么我们也来看一看哈，大家说了这个，有朋友说玉渊潭离我也近啊，周日我要去看一看。彤彤说我抽空昨晚已经去看了，就在玉渊潭公园南门的摄影长廊，还给我们这个发了好多图片，其中有一张就是这个中国选手陈露1994年这个是参加利勒哈默尔冬奥会的那张特别优美的那张， 是非常漂亮。而且我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可能我们附近的这个市民啊，晚上去看的话会更漂亮，因为它这个 能看得清吗？ 因为它的影画长廊是有灯光的 哦， 所以说在夜光中特别的美丽。我们还特意拍了一组这个夜色中的影冬号奥运文化主题系列展览的一组照片，做了一个小视频，在我们这个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发了这个视频，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哦，这公众号叫什么？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 好，我们彤彤这看了还拍了不少呢，还有中国选手叶乔波1992年参加阿尔贝维尔这个冬奥会的这个， 对对对， 速滑的这个英姿飒爽哈，还有这个2014年的什么冬奥会吉祥物，哎，还有冬残奥会吉祥物，就是一些这个冬奥会的这些吉祥物也很有意思啊，很有寓意哈。 对，我们看了很多这个设计都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可爱，而且它是和这个冬奥会举办国的一些文化、一些传统文化都是相关的，所以借这个机会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 是，然后红果说了，玉渊潭公园离我们家也不远，我哪天去看一看冬奥的展览？没错， 欢迎。 尤其是这个，如果有空的话，工作日去看，可能人还稍微少一点哈。然后北京五号线说，我身边的冬奥氛围啊，他举了手上有个大雹子，说这大雹子估计今年冬天这降雪量会不小， 希望是吧？ 啊，也是这个助力冬奥哈。 彤彤还给我们发了很多的图片。那么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还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尤其是让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冬奥的什么样的一些历史呢？一会儿我们请皮叔来跟我们接着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燃烧的雪花 雪被大地开花， 爱洒向手心，纯洁无瑕。那一瞬间，你望着我， 咫尺间天涯。热情的雪被大地融化， 簇拥着冬，温暖了春芽。那一瞬间。 满天尽繁华 Love is here, love is here 燃烧的雪花温暖凝聚我和你回眸的曙光 Love is here, love is here 燃烧的雪花的雪为大地融化， 簇拥着冬，温暖了春芽。那一瞬间，雪映星空， 满天尽繁华。Love is here, love is here， 燃烧的雪花。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 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2020东京夏季奥运会落幕了，2022北京冬奥马上就要来了。迎冬奥奥运文化主题系列展览的首期已经在玉渊潭公园和天坛公园同步推出了。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走进展览，了解冬奥。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宣传推广部的部长皮亚明。刚才大家从各个方面聊到了自己身边的这个冬奥氛围，都非常的这个有意思哈。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皮处给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个迎冬奥奥运文化主题的这个系列展览哈，现在是首期在玉渊潭公园和天坛公园同步推出，之后呢还会继续。那么这两个公园的这个展览呢，现在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嗯，要说这个奥运会呢，可能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大家了解更多的是这个夏季奥运会哈， 是 项目也比较多。说到冬季奥运会呢，可能以前看的也不多，我觉得咱们接触的也不是特别的多哈，所以这次大家通过看这个展览，可能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头，可以比较全面的了解冬奥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这样皮处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普及一下吧，这个冬奥的项目都有哪些呢？尤其是咱们北京的这个冬奥会哈。 北京冬奥会呢，一共设有七个大项，分别是滑雪、滑冰、冰球、雪车、冬季两项雪橇，还有冰壶。15个分项呢，分别是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冰壶、冰球、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冬季两项跳台滑雪、越野滑雪、北欧两项高山滑雪、雪橇、雪车，还有钢架雪车。北京冬残奥会呢，共设有6个大项，残奥高山滑雪、残奥冬季两项、残奥越野滑雪、残奥冰球、残奥的单板滑雪、残奥轮椅冰壶。我们在这个展览中呢，都有详细的冬奥会项目的这个图文介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也会这个体育图标也是刚刚公布了，所以大家可以对照这个体育图标，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这种图文介绍，一块来观看。 那么这些项目都在什么地方比赛呢？在这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现在这些比赛场馆其实也都建得差不多了。首先开闭幕式，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是国家体育场啊，鸟巢。鸟巢现在是 新闻最新说的是这个十月份应该是能够完成这个改造了哈。然后高山滑雪呢是在这个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越野滑雪是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举行，然后跳台滑雪呢是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举行。啊，这种每种不同的项目都有它自己一个中心是吧？ 啊，对， 它根据不同的这个项目，它所要搭建的这个场地都不一样。北欧两项呢，也是在这个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来举办。冬季两项呢，是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来举办。啊，又一个这个中心了。嗯，自由式滑雪呢，这个它是分不同的地方哈。空中技巧、雪上技巧，还有这个障碍追逐、U 型场地技巧，还有这个坡面障碍技巧、云顶滑雪公园，这是这个张家口赛区是在这里举行。那么自由式滑雪里头的大跳台在哪里呢？就在首钢滑雪大跳台中心，咱们北京赛区的哈，这是在大跳台那儿举行。单板滑雪呢是在这个它是也是分不同的项目在不同的地方举行。平行大回转、障碍追逐、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这个还是在张家口的这个云顶滑雪公园。大跳台呢就是在北京的首钢滑雪大跳台中心了。冰球项目它是有不同的，都在北京赛区有两个比赛场地，一个是在五棵松体育中心，还有一个在国家体育馆。那么速度滑冰呢也是北京赛区的国家速滑馆，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也是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啊，这也在改造当中了。冰壶在哪儿呢？在北京赛区的国家游泳中心，游泳中心现在快要变身了吧 对 正在这个进行当中哈。还有这个有舵雪橇、无舵雪橇和这个俯视冰橇，这是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这很多项目我觉得大家听着还都蛮陌生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览真的是会很有意思， 会帮助大家认识这些项目， 会告诉我们这些项目是怎么举行的要用一些什么样的器具。我看很多项目其实都是要有这个工具的，滑雪的工具、冰车啊等等是吧？ 对， 嗯， 他这个比较专业，而且我们看比赛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强的这个观赏性。 哎，对，真的是。但是哎，会不会就是因为刚才说的很多像这种空中技巧、雪橇技巧，大家这如果是站得远的话会容易看不清是吗？ 我觉得不会，应该会看得更好， 就是现场的那种感受当然还是跟这个屏幕前是不一样的哈。听众贾璐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以前啊知道奥运会、残奥会、特奥会甚至都看过，但是啊对冬奥了解的真是不多，就是北京啊申办成功之后这几年，哎，我开始知道不少了，冰壶之类的也都看过了，而且我们家孩子也开始练冰上运动了。 对对对，现在很多的小朋友都从很小就开始这个冰雪运动了。 嗯，是，我就是很多小朋友现在因为有一些商场也有这种，至少你学会这个滑冰，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以后哈。那这样，你皮叔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冬奥的历史吧，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冬奥的历史其实冬季运动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嗯， 但是我们第一届的冬奥会呢是在1924年， 嗯 嗯，当时法国的这个夏蒙尼市承办了当时被称为冬季运动周的运动会， 嗯， 两年后国际奥委会正式将其更名为第一届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嗯， 截止到2018年，大家都知道2018年是在韩国的平昌， 嗯， 举办了这个第23届这个冬奥会， 嗯， 然后第24届冬奥会呢，就是2022年的2月4号到2月20号，在北京和张家口来举行。 嗯，下一届第25届的这个奥运冬奥会的城市也已经确定是在意大利哈， 嗯， 意大利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妈呀，这么长的名字。而且这个冬奥会呢，最初这个规定也是每4年举行一次，原来呢是跟夏季奥运会是同一年在同一个国家举行。从1928年的第二届冬奥会开始啊，冬季奥运会就和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点放在不同的国家来举行了。嗯，1994年起呢，冬奥会和夏奥会是以2年为间隔交叉举行，这样其实是更合理一些哈。 对，和夏季奥运会分开。 对啊，要不然这好的体育赛事全集中在一年，然后大家巴巴的等4年哈。嗯，然后呢，这个所以说就是冬季奥运会跟夏季奥运会错开了，只有这个1992年的冬奥会和 94年的冬奥会是相隔了两年，因为那一次是改了， 调整了一下， 调整了时间，所以就是有了一些这个变化。那么也有很多朋友知道，在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像瑞士啊等等哈，他们的这个冰雪运动是比较普及的。哎，是不是有一些城市其实是多次举办过冬奥会的呢？ 是的，就是在欧洲，尤其是北欧的一些国家，他们都是冰雪强国，所以他们这个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个冰雪运动，这个有这个习惯，所以他们的这个申办这个冬奥会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瑞士的圣莫里茨，美国的普莱西德湖和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都举办过两次的冬奥会。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说法，说挪威的孩子都是穿着滑雪板出生的，他们就是从小对这个冰雪运动对于他们来说是很习以为常的，很普及的。 所以说有一些国家呢是多次举办的，但是呢在咱们这个奥运会，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都在一个城市举办的，就是咱们北京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北京的市民会更加的期待。 对，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就是在这次的展览上我们能够了解到哪些冬奥方面的这个知识呢？您跟我们说说。 这个冬奥方面的知识还是很多的，我们因为分了不同的内容单元嘛，我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冬奥品牌塑造形象的这个单元呢，我们可以看到从1924年的第一届冬奥会到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这个一系列的梳理的这些品牌形象。这些品牌比如说早年的这个冬奥会的品牌形象呢，它比较少，可能只有海报，后来呢逐渐增加了会徽。从1976年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开始呢，又开始出现了吉祥物，这是我们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内容。从1992年阿尔贝维尔的冬奥会开始呢，又增加了冬残奥会的吉祥物。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吉祥物和冬残奥会的吉祥物都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冰墩墩、 雪 融 融， 雪 融好可爱，憨憨的样子哈。 对，它也是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延展出来的一个形象。另外呢，在中国军团辉煌瞬间这个单元呢，我们回顾了中国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叶乔波在1992年冬奥会实现奖牌零的突破。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杨洋成为中国第一位夺得冬奥会金牌的运动员，等等等等，这些特别激动人心的这种精彩的瞬间，我们在这个展览中都有呈现。另外呢，我们还详细介绍了北京冬奥会的品牌形象，比如说我们冬奥会的愿景、会徽、吉祥物、火炬、体育图标等等，还有冬奥会的比赛项目、三大赛区的介绍、比赛场馆的介绍。在追求卓越、筑梦冰雪这个单元呢，我们就是重点介绍了这个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场馆，以及要举办什么样的项目。在走进冬奥、聚焦冰雪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对这个冬奥会的各个项目进行详细的介绍。在传承奥运促进发展这个单元，这个传承奥运促进发展也是我们北京奥组中心的宗旨。在这个单元呢，我们展示了大众健身以及大家这个积极的参与冰雪运动和体育赛事的举办体育赛事的这些情况。另外我们这个为了发展这个冰雪产业，每年举办一届这个冬博会。我们今年的冬博会呢也会在9月份在北京举行。欢迎大家到时候来观看。 这个到时候是在哪里举行啊？ 在首钢园。 首钢园 是和这个服贸会来合并举办的。 那服贸会就是也是有两处嘛，是吧？ 对对对， 首钢园有一处，然后在 主要在首钢园，我们这个冬博会 北边这边也有哈。 对对对。另外呢，还有大家都特别熟悉的，我们有一个志愿北京奉献双奥的这个单元。这个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北京的这个奥运会的志愿者已经成为了奥运会的特别亮丽的一道风景。然后我相信在这个服务冬奥的时候，这个奥运会的志愿者也会这个奉献他们的这种努力和这个热情，来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这个观众。 8216YG 这位朋友说了，我经常会远眺首钢的跳雪高台，看来住的离那也不是太远哈。然后栾飞凤舞还给大家出主意说，去延庆的话走京礼高速兴延段现在是很方便的，是吧？ 对。 然后5434JP 这位朋友说，为了普及冰雪运动，提升竞技水平，北京申办了2022年冬奥会，现在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他说我们小区周边啊增加了许多冬季奥运会的宣传标语和冬奥会比赛项目的图标，地铁八宝山旁边还建了一个室内的冰雪大世界，去年还在国际雕塑公园开辟了一个冰壶场地。他说冰壶和这个球道的都是比赛的规格是一样的，他说我跟老伴儿一块儿去体验了一把投掷冰壶的乐趣。哇，他说我虽然并不太擅长冰雪运动，但是呢依然是对明年北京的冬奥会充满期待，更是盼望咱们北京这个双奥的城市再创奥林匹克运动的辉煌。现在这些这个像这些一些冰壶的，就是这个冰雪运动这些场地，冰雪大世界，大家还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哈。 对，甚至现在有很多这个冰雪特色的校园。有一次我们去这个石景山电厂路小学，它的这个校园里就有一个这个冰壶的场地。对，就孩子们在自己的校园里就可以这个参与这个冰雪运动，而且他们还改良了一些。这个把这个冰雪上的只能在冰雪上进行的运动改成了在旱地举行， 这就方便多 了。对对对，进行了很多改进，然后孩子们也是特别的高兴，能每天做这些运动。 一方面呢，大家是通过展览来了解，一方面也通过电波来了解。那么刚才呢，这个皮叔也说到了这个展览当中，咱们这个北京这个冬奥会的一些这个情况和这个场馆的情况，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咱们北京呢是这个。世界第一个这个双奥之城啊，所以呢场馆呢是连接双奥的纽带。2022冬奥会呢最大程度的要使用2008年奥运会的遗产，这也是北京冬奥会场馆建设的应该说是一大特点吧。那么北京冬奥会呢一共是使用了14个北京奥运会的遗产，其中10个是场馆遗产，4个是土地遗产。那个绿色呢是咱们北京冬奥会场馆的最亮的这个底色，所以呢秉承着这个绿色办奥的理念，北京冬奥会所有的新建室内场馆是全部达到了建筑绿色建筑的三星标准，其他现有的室内场馆是达到了绿色建筑的二星标准。2020年的年底，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就已经实现了100%的绿电供应哈，这个是很棒的。什么叫绿电供应？就是所有的电力都来自风力或者是光伏发电，所以呢北京冬奥会也是将成为百年奥运历史上第一次全部使用绿色清洁电力的奥运会。那么北京冬奥会呢将使用的八座冰上场馆还有十块冰面当中呢，有七座场馆九块冰面使用了环保型的制冷剂，其中的国家速滑馆、首都体育馆、首体短道速滑训练馆以及五棵松冰球训练馆四个场馆选用了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这是冬奥历史上首次使用这种世界上最先进最环保也是最节能的制冷技术。这个北京冬奥会的雪上场馆也突出了绿色设计，传承了这个自然山林的理念。那么比如说张家口赛区的建设就是一个低能耗的场馆哈，一系列的低能耗场馆充分利用可再生的资源，冬奥场馆是实现了和自然环境原貌的和谐的相融。另外呢咱们北京冬奥会的场馆设计还融入了中国元素，所以呢也将成为中国文化的展示平台。比如说首钢跳雪滑雪大跳台的这个昵称就叫雪飞天是吧然后这个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昵称是雪游龙，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昵称是雪如意等等，这些精美的文化元素背后都是有着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来支撑的。另外北京冬奥会场馆建设还带动了首钢园区这个工业遗址整体的这个复兴，这个应该说冬奥组委入驻还有滑雪踏跳台的这个建成也是真的是带动了整个园区整体的一个发展情况哈。那么刚才说的这些呢大家其实也都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些一系列的展览来做一个具体的了解。这样吧，最后皮叔来跟我们说一说这次这个观看奥运文化主题系列展览的一些这个提醒吧。 首先呢我应该是 别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的奥运文化主题的系列展览， 嗯， 共同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力。在观展的同时呢，也想提醒一下大家注意好防护，遵守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保护好自己，同时更重要的也是为了北京冬奥会能够顺利成功的举办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其实呢，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哈，这个光在玉渊潭公园和这个天坛公园这个首期展览举行之后，我们期待在更多的，可能因为北京城这么大，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在自己身边能够看到这个展览。 对，嗯，我们的展览也特别希望能深入到社区， 嗯， 学校，还有我们的机关企业等等， 嗯，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和我们联系 啊。太好了太好了，再把您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说一下呀。 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 嗯，好，那么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宣传推广部的皮亚明处长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谢谢。 好，谢谢大家。 我们了解了冬奥，也感受了双奥之城给咱们北京带来的变化，大家呢有空的话可以来看一看这个展览，当然呢也相信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冬奥带来的变化，也希望大家享受奥运成果，积极运动，健康生活。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上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想听你的才是骄傲，青春的梦在逆风中奔跑，英雄的心从刀尖上击掉， 一场雪把许多往事埋掉，人寒中起舞的正是自豪，沸腾的山划开通天大道，奔放的激情让血在燃烧燃烧，冰在暮雪在烧，把所有冷漠换成热烈拥抱，冰在暮雪在烧，让世界变得如此幸福美好，让世界变得如此幸福美好。把所有冷漠换成热烈拥抱，冰在暮雪在烧，让世界变得如此幸福美好，让世界变得如此幸福美好，幸福美好。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